雷蒙有些郁闷，像他这种活得精致的男人，哪里容许自己将就呢？所以，他打算换一条。反正秦总下楼的时候也帮他打开了衣柜，示意他自己选身衣服穿上。既然衣柜都向自己敞开了，他再换条内裤也没什么关系吧。雷某其实挺诧异的，从进到秦锦城的卧室开始就很诧异了。一个人的卧室往往是跟书房一样是秘密最多的地方，他居然对他毫不防备，到底是他这个人太过于光明磊落了，没什么秘密可言吗？还是说他只是对自己这么信任呢？一想到后者，雷蒙就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股喜悦。雷蒙翻遍了秦锦城放内裤的所有抽屉，这才发现这样的红内裤足有好几盒，而且每盒都是新的，款式各异，有几年前的，也有最近几年的。红内裤，这什么鬼爱好啊？收藏红内裤又不穿？这从来没有收到过长辈送红内裤的雷少，自然不太懂这里面的寓意了。他只是有点郁闷，因为除了这些红内裤，其他的内裤都不是新的，显然都是秦锦城穿过的。男人混着穿内裤这种事儿，说大不大，但是那是在雷猛这个人心里坦荡的情况下。但现在嘛，如果他贸然穿了男人已经穿过的内裤，那就显得有些猥琐了。雷少虽然不是什么正派的好人，但也不想自己是一个猥琐的人，更何况他长得这么好看，猥琐这个词儿也不适合他呀。可比起猥琐，他也不想将就，他这么一表人才，怎么能被一条红内裤给毁了呢？最后他心一横，胡乱地在抽屉里抓了一条内裤，不知道是啥牌子的，也不知道是啥款式的，反正不是大红色的就对了。秦锦城的衣柜里衬衣只有白色的，西服呢还算是讲究，有两到三个颜色。雷蒙回想了一遍秦锦城今天穿的西装，然后自己呢也套了一条同色系的给换上。系上领带之后，雷少也是人模狗样的了，头发在稍加打理，也是一枚霸道总裁的外表。不同于秦总的高冷，他更显得是邪肆狂狷，帅的是人神共愤。雷蒙下楼的时候，秦锦城已经是用完早餐在一侧看报纸了。见他下楼，起身说道： 我先去公司，9点准时去雷氏。你吃完早餐后看着点时间。 雷蒙愣了一下，他还以为秦锦城会跟他一起过去，有点小失望了。 那你把刘琴给我留下，我没有司机，也没车。 你可以打车去。 秦锦城的怒气在雷蒙面前总是控制不住的，这个男人总是有办法气他。 哎，秦总，难道你不觉得我穿这身衣服去打车有辱你的衣服？ 雷蒙开始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无妨，这身衣服送你了，以后它便不是我的了。 秦锦城冷漠无情，打定主意不能对雷大少给心软，不然的话他会爬到自己的头上去的。秦锦城拂袖而去，雷少爷盯着满桌子的饭菜傻眼了。这秦总是有多省啊，早餐都只喝着清粥的吗？太抠门了。雷蒙并不知道秦锦城刚刚吃的可并不是这些，这是专门上给他准备的，他身上带伤，只适合吃这些。雷少爷自然是不知道这些，心里愤愤不平，嫌弃的要死。不过呢，最终还是吃了好几碗，也可能是真的饿了。最后，雷蒙吃饱喝足，打算出门的时候，看到秦锦城在玄关的桌子上放了车钥匙。 这眉心立马是落了一丝笑。 口是心非的男人，明明是关心我的。 雷蒙也不知道他在高兴个什么劲儿，他心里清楚得很，这秦锦城对他没有那种意思，关心他多半也是因为萧炎的关系，可是他还是很高兴。开车赶到公司的时候已经是到了上班点了，不过呢也没有迟到。他在顶层的办公室找到了雷红，男人呢没有想到他会真的过来，职位的事儿已经是准备好了，底下的项目人选都是雷红亲自挑的，全部都是他的亲信。雷猛就算是上了任，这个项目呢也推行不起来，不过是更加彰显他的无能罢了。雷红是不可能让他在这个时候在公司立住脚的。雷蒙也明白这件事儿，不过呢他并没有现在就跟雷红撕破脸的意思。雷蒙很顺从地接了这个职位，转身去了雷红替他准备好的办公室。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听话的，这样的反常倒是让雷红有些意外了。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郭琪便站起身问， 怎么样，那混蛋说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找我要走了那个项目的资料。 郭琪有些不敢相信， 他答应只做一个小小的项目主管，没提副总的事。 副总是雷老爷子还在世的时候给雷猛定下的公司职位，之前雷猛以为他应该把这个职位给要过来的，不过呢经过秦锦城的事情之后他决定不要了。雷猛回到办公室，不需要仔细查看，只要一眼扫过去他就知道这屋子啊哪个地方啊哪个位置他是装听了监听的设备的。他的叔叔跟婶儿婶儿对他这个正儿八经的公司继承人还真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不放心呢。雷猛知道一会儿秦锦城会以谈合作的事情过来的，他必须抓紧时间熟悉这个项目。雷红给他安排的人他是不能用了，不过老爷子留下的秘书团里的人他可以去抓一个壮丁的。雷蒙一边一目十行地浏览着这手里的资料项目，一边在公司内的网上找人。他得赶在秦锦城过来之前给自己呢找一个助理。这个项目呢也算是一个大项目。雷家是做餐饮业发的家，后来呢又开始涉足商城连锁服装品牌。而秦锦城的公司一直做的就是房地产，他买地建房或者只买地再卖都是大手笔，干脆利落，眼光独到。据说自从他涉足这一行以来，凡是看上的地方就没有亏损过，多荒芜的土地到最后都会成为商业中心，要不然他的地位也不可能是短短几年的时间就爬到了顶端。不仅是眼光独到，还有钱有势力，商场上的谁敢随便得罪他呀？而且这个人相当的聪明，进圈的几场生意都没有跟老牌大佬抢过，人新开发的地，新起的楼盘，消息一手，这等别人知道的时候呢，这地已经是他的手中之物了，你能奈他何呀？这雷猛抿抿嘴，越发的觉得傍上秦锦城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主意了。他们这次合作的地方是之前秦锦城开发的一处商贸城，最近呢正在做招商。雷家旗下品牌众多，完全有能力把店铺开满整个商贸城的。秦锦城清点要跟他合作，就无疑是把肉啊给送到他嘴里了。连雷猛都知道的事，这雷红自然也是清楚。他虽然有心为难雷猛，但并不舍得放弃这次合作。他的人呢不是不做事儿，只是不听雷猛的吩咐做事罢了。他要让秦锦城觉得这雷猛啊不行，然后他再主动的道歉换人，最终呢项目也保下了，雷猛呢也被他收拾了。这算盘打得不错，雷猛完全找不出错的地方。半小时之后， 有人敲醒了雷猛的办公室门，这进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女秘书。雷猛看过她的简历，知道这是今年新招进来的应届生，他倒没有注意她的长相，只知道这是一个相当刻苦也是很有能力的人，并且他坚信这个女孩没有被雷红收买。这最后一点是关键，